接下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市场价值一瓶128元的来自于大兴安岭野生蓝莓酱啊，每瓶里边都是整整150克，您能够看得到，而且是唯一可以冲着水喝的蓝莓酱。今天这8瓶啊，买6瓶送2瓶，只要299元，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5-5151。您打电话，同时我们接下来会跟您说为什么我们要吃蓝莓酱，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为什么我们要吃蓝莓？蓝莓对我们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 没错啊，其实咱们说了，产地最好啊，在全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美，一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大兴安岭。 哦， 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的很多高端人士，包括到要养生的健康的朋友来吃蓝莓啊？ 嗯， 因为蓝莓当中含有很多的花青素，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物。其实咱们很多女性朋友会说了，想要皮肤更加的这个漂亮、更加亮丽、更加润，有的朋友说我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化妆品，但是您看一下啊，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直接给您写了添加了有花青素，但是咱们说了嘛，补什么不如食品来补，您吃进去就补进去，花青素带给您什么呀？让您的皮肤更加好了，让您的面色更加姣好，同时让您的身体感觉，哎，我更加舒服，更加轻盈。所以这个叫做女性的美容院的一个保养的圣品，也是咱们的水果啊。 嗯， 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老年人总有一些三高，心脑血管疾病啊，心脏病啊。 嗯， 有的人说了，是不是肉吃多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为您的肉吃多了，脂肪堆积。但是我得告诉您一句，现代人都知道怕氧化，对不对？因为自由基多了，您的血管被氧化了，您的血管被破坏了，所以说脂肪才会堆积。其实咱们真正做到养生的第一步啊，是先清除自由基。咱们蓝莓果酱当中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对抗自由基的成分，这个才是做到养生保健的第一步。 但其实吃蓝莓的历史不是说最近才有的， 没错， 一直就有。说这个蓝莓啊，它对眼睛特别有好处。 嗯， 有一个故事说李时珍早年间啊，别看人家是大师啊，但是早年间眼睛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哈。 其实 后来就发现这蓝莓。 对，包括到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他自己也在吃。很多朋友说了，到了年纪大了啊，有老花眼，看不清了，是正常现象，其实不正常。为什么？您自己不做保养，您的身体器官真的在做衰竭。因为蓝莓当中还是那一位花青素，还是那一个抗氧化物，直接是您眼睛视网膜的一个有效的营养成分。但是这个呀，您自己身体不能合成，只能通过外部。 这个蓝莓酱是可以冲着喝的蓝莓酱，而且每一瓶里边都整整150克野生的蓝莓果粒来保证。买6瓶 送 2瓶， 整整8瓶带回家。 整整8瓶带回家。今天的这个市场价值合一瓶是128块钱。 对，所以市场总价应该是1024。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带回家299块钱。 299，确实非常非常的实惠啊！这蓝莓酱，而且我也尝了。我是冲着水喝的，没面包，冲着水喝，味道还是不错，很酸爽的感觉啊。 哎，因为市面上的一般蓝莓酱里边可能淀粉特别多，什么这个胶呀，那个添加剂。对，因为它蓝莓不够多，咱们知道一颗蓝莓就得1块钱左右，它做出这么一大瓶， 它需要把这个蓝莓酱弄得粘稠一些，往里放淀粉。 听众朋友们，今天您带回家，您能看到里边完整的果粒，一颗一颗，基本每一瓶150粒左右，而且全部都是大兴安岭野生的，而且咱们的包装瓶上全部都有中国地理的保护标志，您完全放心。 好的，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价格很便宜，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哈，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啊，购物节目。我们的这个听众体验中心现在已经是开门迎客了哈，所以呢，欢迎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只要您有时间啊，只要是您想看看这产品，现场体验一下，都可以来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所有的产品啊，在里边都有这个陈列，您可以现场体验，现场下单。您想看看这个野生蓝莓酱什么样，多大一瓶啊，味道怎么样，您现场尝一尝也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啊，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的听众体验中心。说实话，这一瓶拿在手里边分量可不轻。 没错 啊， 哎，这每一瓶是250克，所以今天8瓶左右应该是4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担心了，哎呦，你这蓝莓果啊，150粒左右，你是用什么来做保鲜的？是不是有很多添加剂？ 对， 我告诉您，里边全部都是天然的蜂蜜，所以说 蜂，我们今天用蜂蜜来保鲜，今天您直接在包装瓶上能够看到，绝对不添加任何人工合成的添加剂、色素、防腐剂。 嗯，用蜂蜜来保鲜， 没错 啊，这招倒是不错，因为我们知道蜂蜜是在全世界范围里边唯一不用任何添加剂能够自然存放时间， 哎， 保存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不变质，唯一的一个 天然的保鲜 剂天然产品哈、啊。在这儿我有个问题啊，要问问这个张扬，自然你说蓝莓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而且现在大家也都在买，都在食用， 哎、 这个毋庸置疑。里边我们明白了，原来是它的花青素。还有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个 抗 自由基的一些个物质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让它在市面上卖的还挺贵的一个东西，但今天价格比较合适，299，您拿回八瓶，每瓶是250克，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一个组。野生的跟人工培育的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今天这产品是野生的。 没错，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啊，大家都知道人工培育的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了它的果粒当中的这些果粒的这样口感也好，其实都不如野生的。比方说咱们说的花青素吧，人工的野生的可能相差有4倍到5倍之多， 差4到5倍。 对，也就是说一个蓝莓、您本来1块钱买的，您今天吃到的就是5块钱的营养。 嗯，这款野生的蓝莓酱，它每100克的蓝莓里边含有的花青素是333毫克，每百克是333毫克的花青素。那做一下对比，人工培育的每百克里边也就有7到15毫克的花青素。 没错， 所以刚才你说的是4倍，这其实远远超过4倍。 哎，因为其他的蓝莓酱啊，不能够保留这个蓝莓果当中的所有营养，而且最关键的，我刚刚说了，加了淀粉，加了各种胶，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比咱们的相比差了10倍都有可能。但是我得说一句，就这个蓝莓酱市面价格128块钱是绝对没有任何优惠的，只有今天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面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才做了这样的折扣，299八瓶，每一瓶才30多块钱呀。 也确实，现在市面上这个蓝莓酱啊，蓝莓果酱啊。其实真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要认准品牌，认准这一款产品真的能够吃起来对身体有效果， 没错， 同时呢味道不错，要买这样的好产品。大兴安岭纯野生的林野小铺的野生蓝莓酱，市面上128一瓶，今天我们北广的价格确实非常优惠，299，不是一瓶，您拿到的是6瓶，再送2瓶，一共是8瓶， 没错， 合一瓶只要 37块多， 只要37块钱， 对。 哎呀，你要说这单瓶的价格37真是太便宜了， 这个价格在全国的专柜任何一家任何通路你都看不见。 对，我们去这个宁夏上场超市买一瓶简单的最普通的果酱，也要20-30块钱， 没错， 但是今天带回家的是纯野生的蓝莓酱啊，蓝莓酱里面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对中老年人的眼睛啊特别的有好处，同时还可以对抗自由基，能够让您的身体更显年轻。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蓝莓酱啊，这个东西呢，吃法很多，刚才我们有介绍，其实对于中老年人，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 比如说年轻人早上上班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餐，现在往往啊，我看都是在这个下了地铁之后，单位旁边买一鸡蛋灌饼，买一个煎饼哈。里边哎呀，这个营养不营养咱就不说了，卫生不卫生咱们 也不说了， 也就不说了， 千滚油万滚油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呀，这个每天早上您拿出2片面包，您抹上一点蓝莓酱，您那么一夹，然后包里边您再拿一包奶，就拿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给您的德亚牛奶，德亚牛奶在我们这是60盒238啊，市面上一盒要6块多，我们一盒就要3块多钱。电话也是400-015-5151，蓝莓酱面包配牛奶，多好的这么一个早餐组合，营养又健康。 错，而且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会说了，到了夏季啊，我要做塑形，我要做塑身，本身就不敢吃那么多，可能原来您只是早餐喝一杯酸奶就得了。今天我告诉您，蓝莓的热量含量很低，但是有很多的花青素，让您的皮肤更加白皙，更加的漂亮。最关键的是里边还有蜂蜜，包括的酸奶咱们一混合，哎，早餐的营养全面补充了。 还有小孩，对于小孩来说呢，小孩喜欢吃甜的呀，对吧，往往这个吃甜的你不知道那里边含有多少糖啊，包括人工的这个糖精勾兑的，小孩吃完之后发胖，同时身体发虚，对身体的发育和健康非常的不好。 没错， 但是今天这款产品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的蓝莓酱，里边的甜度呢，我尝了这个产品，它不是非常甜， 甜而 不 腻，不 齁啊，它是这个很酸爽的一个感觉，里边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甜味的感觉都是，一个是蓝莓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蜂蜜，所以对小孩来说 这个产品也是非常营养健康的。 其实很多阿姨啊会说啊，我这小孙子小孙女出门之后一定要买那漂亮的饮料，为什么呀？它好看呀， 好看， 但是色素也多了， 啊， 糖精也多了，今天咱们这个颜色也非常漂亮，您不信您冲水试试看，对不对？而且全部都是花青素原本的颜色，最关键的里边全是蜂蜜，孩子喝了也健康，花青素对咱孩子的眼睛也有好处。 而且我看这上面最重要一点就是野生蓝莓酱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任何的添加剂， 因为它用蜂蜜做保鲜的。 再说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款产品最适合的人群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为什么最适合中老年人？还是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话题，蓝莓里面含有的这个花青素，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抗自由基的这么一个物质。 没错，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啊，我这个脸色为什么越来越差了，我抹了那么多的这个保养品为什么越来越不好。有的时候你的保养品买的不够好，可能铅超标汞超标，对您的身体伤害更大。今天咱们由内而外啊来做到一个调养，花青素对您的皮肤有好处。我觉得女性朋友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对不对？因为女为悦己者容嘛。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里边啊有到天然的抗氧化物对抗自由基，您身体很多疾病啊，其实第一步是因为自由基破坏了您的脏器，破坏了您的血管，所以三高才来了，所以咱们的脂肪肝才来了。第一步咱们要清除自由基，就从蓝莓开始。 蓝莓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而且今天推荐是野生蓝莓酱。野生蓝莓酱里面今天这个产品啊，每百克的蓝莓里边含有花青素是333毫克。我们说人工培育的蓝莓呢仅有7到15毫克，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啊，因为确实很好，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是买6瓶送2瓶， 对，所以整整的是1024。但是我今天也不给您打5折，也不给您打个4折，直接为您降到299，带走8瓶，每瓶才37块多， 299元，8瓶野生的蓝莓拿回家。就这样，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一款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推荐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也是一款明星产品，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厚爱，那就是海燕堂海参礼品组合。今天呢我们把海燕堂海参的市场总监杨胜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杨胜你好。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北广购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海燕堂的海参。 这期节目有意思了哈，因为呢我们这个海燕堂海参可以算是北广购物的一款明星产品哈，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依然带来的是一个明星的组合，那就是40头每头40克的海燕堂海参。另外再赠送5根林下山参。还有8到12头的 鲍鱼， 海燕堂的即食鲍鱼。 没错 啊，你看这个组合大洋都记得特别熟悉了啊。确实这个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确实深得咱们听众朋友的喜爱。来再说一下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好不好。 我们的原价在海燕堂400家门店统一的零售价是3994，今天在北广购物的价格是998块钱。 998元。40头每头40克的海燕堂的即食海 参。没错。 还有 2袋8到12头的鲍鱼，还有5根林下山参， 全都拿回家， 全都拿回家， 明星组合。好了，说电话，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今天海燕堂的即食海参礼品组合。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接着来说啊，为什么说今天这期节目呢比较有意思？因为啊，你们的产品在我们平台上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厚爱，有的听众朋友真是一下就订购几组，甚至有的订10组。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请到一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 周围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大家你好，大家好。 从我们的系统可以看到，周女士在我们平台上订了一共是五组海燕堂的海参。 是， 我看第一次是订了一组，第二次是订了四组海燕堂的海参。 是没错，那第一组呢是我自己订的，是订给我自己的。后面买回来以后，发现确实挺合适的，我又后面又再打电话，连续订了四组。 一组是自己吃，另外四组是送人，都送给谁了 像前面两组的话，我是送给了我自己的一个妈妈，还有我的公公婆婆。那后面的两组的话，是我一个朋友刚生完宝宝，想给他当做一个滋补品 这样，又孝顺，那你看，然后又讲义气，通过海燕堂的海参。应该算是吃过海参，对吧？ 是吃过，因为我是南方人，来到北方以后啊，就是可能这个天气气候不太适应，就经常老感冒。然后就是呢，就是大连的一个朋友推荐我说，你可以多吃一些海参，说是可以改善我这个体质，少感冒。我就是真的就是听他的话了，我去买了一些海参来吃，回来以后呢，发现坚持吃海参，真的是没有感冒的现在就减缓了。 都吃过什么样的海参？你之前？ 哎呦，可多了，我跟你说。你要知道，就是要吃到好的海参才真的对自己身体好，对吧？所以我在市面上，你说我要去商场也逛了，我买下来真的老贵了，2000多块钱呢。 2000多块钱。 对，就是看你们这边订购只要998嘛，然后我就买了。 有时候听到我们节目之后，然后觉得我们的这个价格比较合适， 对， 就买了这些个海参拿回家。 对， 就是价格便宜， 对， 优惠。 对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吃起来我觉得这个口感呀，比我在之前的那个海参啊口感好很多。首先呢，我觉得吃起来不像就有一些海参吃起来囔囔的，泡过硬了。然后像我们这个海参的话，我觉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筋道。 那比较筋道是吧？ 对，是我就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海燕堂的海参是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的海参？ 人工的是还是野生的？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就是说野生的是不是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那么人工养殖的这个是不是营养价值更低一些？作为这个海燕堂的专业人士啊，杨省你说一说啊。 其实市面上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海参当中呢，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纯野生的海参了 已经没有纯野生的， 没有纯野生的海参。但市面上现在存在的两种海参呢，确实就像这个周女士所说的这样存在有人工养殖的海参， 人工养殖的 就在近海区域，然后呢自己挖个池子养这样的海参。这样的海参呢，它相对来讲它的生长年限会非常的短，因为它成熟期很快，一年它就能捞起来，所以这样的海参它营养不是很足。另外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比较大的品牌，类似于像海燕堂我们这样的品牌，所谓的海参的原料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把它专业术语叫底波散养。什么叫底波散养？就是我们把海参苗啊给它投到离近海很远的地方，投到深海里头20米以下的区域，就投到海里头以后呢，我们就不管它，让它在海里头自己去生长。这样的海参呢，大概的成熟年限会在3到5年以上，这样的海参才能够成熟。我们把它叫底波散养，其实呢它就是说我们人工投苗，品质呢就等同于野生海参的品质。而海燕堂的所有的海参，周女士，现在我可以向您承诺，我也可以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承诺，你买到的海燕堂的海参都是来自于海燕堂自由海域赛里岛的底波散养的好海参。您吃到的都是3年以上的成熟的营养丰富的壮年的海参。 好了，有这个杨生这句话呢，我觉得这个周女士大可以放心了而且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咱们可以了解这个海参的养殖过程你说那个岸上挖一个池子就养了，那个它的生长期限一定很短，它一定是往里面投很多的这个 饲料 啊什么的， 没错， 把这个海参来催熟。 是的， 那你想一年长那么大个儿，跟3年长那么同样大小的个头， 没错， 那它的营养价值一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它所吸收的营养，它自己体内所储存的营养都一定是不一样的。 海燕堂都是赛里岛的底波散养 的， 这点你要保证。 这点我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保证，一定是赛里岛的底波散养的好海参。 好海参已经没有野生的了。你说的底波散养，我觉得就可以算是半野生的。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的即食海参40头，每头40克。然后另外呢，还有8到12头的海燕堂的即食鲍鱼，还有5根宁夏山参。在海燕堂400家专柜呢，统一零售价是3994块钱。这个可以欢迎所有北广购物的听众去星光天地、去赛特、去燕莎、去专柜去看一看。专柜价统一价都是3994，但是今天就在北广购物呢是998块钱，您可以把刚刚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带回家。 998 元啊， 没错， 这个价格，当初这个周女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也是因为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啊，才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吧，就是立刻购买了这个海燕糖，之前也买过啊， 非常感谢。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海燕堂的海参明星产品，我们把听众呢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在这儿大安要说，以后呢我们也要定期的啊，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但凡在我们节目平台上订购成功的多组订购的听众朋友，请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作为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产品。您来我们节目当中来不能白聊，那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一定是有一份礼品当场送给您哈。咱们接着来说，今天请到是周女士，她在我们的平台上一共是订购了 一共是五组 海燕堂的海参哈。 哦，那其实我当时的话为什么选择海燕堂哈，首先我觉得看到北广这个购物它订购的真的是便宜，性价比非常、 啊、 非常的高。 那你之前在外面买的是多少钱 啊、我之前在金源燕莎店买了一次在远大路那块买的话是2700多。 2700多，规格差不多吗？ 差不多，都是40克的。 有鲍鱼吗？有海参？有 没有没有没有，纯海参。 那你说规格差不多，我们这比那个多。一个是多鲍鱼，另外还要人参的是吧？ 是 当然是2700多。 嗯， 比如说，那你听到我们这个998之后，你就觉得价格？ 对，我首先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吸引我的。第二的话，我是真的吃海参，对自己身体是，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就前面也说了，我是南方人，来到北京以后是特别不适应的。加上我又是上班族，平时的话又熬夜啊，作息又不怎么规律，所以自己的话一个月最少要感冒2次，所以抵制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大连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大连人长期吃海参，一年到头的话感冒是非常少的。然后他建议我说，你要多吃一些海参。然后我是真的就吃完海参到一个月左右之后嘛，我会发现感觉，首先来讲的话，我这个精气是特别足的。然后第二的话，我会发现自己哎，真的是感冒的现象有减缓了 啊，就是少了。不能说没有，不能，但咱们在这一定要说，海参不是药。啊， 对， 我们再次强调，海参它不是药，它只是一个营养食品。营养食品它在中医里边早就有记载，海参足敌人参，所以才叫做海参啊，它不是药材。通过周女士吃海参的例子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常见。她就是吃完海参之后，一个是感冒少了，第二个呢精气神儿足了。 对 啊，这个你想知道原因吗？是什么？原因咱们让杨生来说一说。 是这样的，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啊，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被所有的医生啊，或者说我们叫大夫，那会儿还叫大夫，就被他们就运用在他们的在给人瞧病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用上。为什么呢？通过现代医学的研究证明，包括我们在一本对于海参比较专业的书籍上，叫《神奇的海参》。如果说这本书就叫《神奇的海参》，是山东大学出版的这么一本书。如果说各位听众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读一下那本书。那本书上就写了两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说两个病情相似、年龄相近的手术患者，是手术患者，这俩做完手术后，一个吃海参，一个不吃海参，最后吃海参的这个人比这个不吃海参的这个人，他呀提前了20多天康复。 哦，就恢复能力增强， 恢复能力增强 的 非常。 这个、不是你看到，而是书中所说的。 书中所说的，其实通过我们的研究，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也为什么会有周女士她所理解的那样，她现在这种变化出现，是因为海参，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鹩刺参，它刺身当中它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元素。首先，它一共有59种营养元素，这59种营养元素呢，它非常非常的全面，包括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有3种独特的营养元素，第一个是叫海参酸性粘多糖，第二个呢是叫海参皂带，第三个呢是叫海参脂质，这三个东西是别的生物当中所不含有的营养元素，而恰巧是这3种独特的营养元素，比如说海参酸性粘多糖，它能够提升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活性跟能力，于是呢它就能够将身体的免疫能力改善，达到很平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周女士说长期坚持吃海参它不感冒了，而是因为海参当中的海参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对于它的身体的整个的免疫能力进行了一个特别好的调节。 所以我建议，如果说我们的身体体质比较虚，包括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然后平时锻炼比较少的这些人，如果说您想要对身体有一些调节的话，其实海参当中的这些营养元素对您的身体的免疫的调节，包括精气神的恢复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 是海参啊，这个东西呢，一直以来就是被大家当成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营养食品哈、啊， 没错。 但是咱们在这必须要强调一点啊， 嗯， 海参在全世界在地上一共有1300多种， 没错，1000多种的海参， 6亿年的时间， 没错没错， 不是每种海参都有刚才杨胜所说的什么海参皂苷啊、海参多酸性粘多糖啊，都有这些个营养成分的，只有是在鹩刺参当中才有这些个营养成分，所以为什么说鹩刺参是唯一入药的海参？今天咱们的这个产品组合是40头， 没错， 每头40克。 是的， 这个你想要做成一份小米鹩参的话，你自己在家做点那个小米粥 啊， 往里边放一根这个海棠的这个极致海参，就算小米鹩参， 没错， 简单之极。或者你往里放点鸡汤， 没错， 味道更好。40份，饭店里边卖8000块。 对，没错， 是的，至少8000块， 没错。 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什么？还有 8到12头的鲍鱼 啊。 平时我们去饭店吃鲍鱼的话，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基本上100多块钱一粒呢。 对， 还有咱们今天就有8到12头， 嗯， 还有5根宁夏山参 啊。 我们都知道，还有海参，山有山参。海参补血，人参补气，挺好的东西。 这个如果说咱拿饭店去吃的话，都做成成品的话，小10000块钱。 没错， 说的有点大了，其实不夸张，真的不夸张， 真的不夸张。 但是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来杨总说一下。 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只有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可以享受到，是998块钱， 只需要998元。 没错，没错。 这个产品杨总必须跟我保证是跟专柜里边是一样的产品。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做郑重的承诺，所有的您拿到的北广购物的产品一定是跟海燕堂400家专柜一模一样的专柜正品。也欢迎所有的北广购物的听众到北京的星光天地燕莎，包括金源的燕莎，去专柜去比去看，都可以，都非常的欢迎。 好的，说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杨总说市场价值这一套组合3994元，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998元， 没错。 这个产品推荐给您。再说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海燕堂市场总监杨胜，我向大家承诺，您所购买的海参一定是海燕堂的专柜正品，支持专柜比价比货。您所购买的北广购物的海燕堂即食海参，一定是大连赛里岛正宗的底波散养鹩刺参。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 主持人曹一楠。我是 BTV 的主持人高燕。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赚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王烨。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马龙。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 我是 BTV 春妮的生活时光的节目主持人全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说到海参呢，其实什么样的人吃海参，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大家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哈。 嗯， 刚才咱们在说周女士，她是一个上班族，然后她送给自己的父母哈，送给朋友， 嗯， 这个没有问题。 嗯， 就中年人吃海参是没有问题的。 嗯， 老年人吃海参更没有问题了。 没错 啊，老年吃海参，你想老年的身体功能呢，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确实是在走一个下坡路。 没错， 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营养的摄入。 是的， 这个营养摄入哈，不仅仅是今天为您推荐的海燕堂的海参，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营养咱们要膳食均衡， 没错， 要膳食均衡。 嗯， 说普通人吃海参啊，刚才还有杨总说的，这个是可以说是患者，恢复期的患者，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一群人， 吃海参 没错， 没有问题，因为他的身体在逐渐的恢复当中啊。嗯，是不是也就这些人在吃海参？ 其实我们平时讲的正常人，我们包括刚刚大家你说的年轻人， 啊， 老人，还有包括手术患者等等，恢复的人群都在吃海参。其实我们知道的有一帮我们比较平时我看到他们很光鲜的一群人也在吃海参， 比如说 运动员。 运动员也吃海参， 没错 啊。 其实我跟您说，包括一本叫《养生课》的书上就写到，比如说什么刘翔他就吃海参， 啊， 然后呢奥运冠军陈殿霞他就吃海参。前段时间呢，也基于这个缘分，海燕堂呢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呢 跟中国国家女子曲棍球队进行了战略的签约仪式。 哦，中国国家女子曲 棍 球队 是国家队的、 啊、国家队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从2008年女曲拿了奥运会冠军以后呢，他们其实就一直保持着吃海参的习惯。 嗯， 然后呢，通过他们又得知海参堂是一个专业的海参品牌，做的是好的海参、嗯、于是通过一些契机呢，我们就走到了一块儿。从2015年7月份开始，我们正式成为了海参堂正式成为了国家女子曲棍球队的营养指定品。 哦，那这个得到这么一个赞助，以及能够得到中国国家队的这么一个认可， 嗯， 那说明海燕堂的海参品质还真是可以。 是这样的，当然你可以放心给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推荐、 啊、 因为为什么，我跟您说个最简单的例子 啊， 我因为这次签约的活动呢，我跟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一起生活了两天，生活训练一起生活了两天、 嗯、 从他们的训练到他们的饮食到他们的住宿生活习惯，我一起都共同参与了、 嗯、 参与了之后我才发现，首先一点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确实是您甭看人家在赛场上的发挥、 嗯、 那么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是非常的刻苦，他们每天6到8个小时的训练、 嗯、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天的温度是30地面温度估计得接近40多度吧，正常温度是30多度，37、8度，地面温度得40多度、 哦、训练 6个小时，像他们守门员的衣服的厚度是15公分、 哦、 就一穿这6个小时就不脱，您去想他得流失多少的体力，他得要多大的精力， 消耗多大的体能， 没错没错、哦、所以他们正常来讲他们的饮食的补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队内有专门的营养师，他们从2008年开始就一直在坚持吃海参，包括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出国去打比赛、 嗯、 他们也是将海参随身携带带到伦敦去吃的 哦， 所以运动员一直都在坚持吃海参，这对于他们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对于他们体能的恢复有好处、 嗯、 第二个呢是对于他们的本身的身体的免疫力的提升有好处，您知道，当然我们队内的运动员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伤病。 还有，对的，没错没错。 如果说一旦就本来就带20个人出去打比赛，结果伤病了，这绝对会 发作了， 对他就会影响队内的成绩。 对， 所以呢特别重要就是他们这种伤病，第一是他们保证他们免疫力的提升，不让他生病，第二个就是万一发生了运动伤害的话，海参对于他们的运动伤害的恢复有特别大的好处。给你举一个例子，现在国家队女曲的队长叫崔秋霞 啊， 是一个广东的女孩，其实广东女孩她们对海参来讲不是很熟悉，但是她因为进入了国家队她就一直坚持吃海参，在上一次这一次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在提前3场结束整个系列赛的时候、 啊、 她的手指被打骨折了 哦， 但是呢为了确保中国队出现呢，这个队长非常负责任的，她忍着伤痛，忍着手指骨折的伤痛，她坚持把接下来的2场比赛打完，打完以后呢确保中国队出现以后，她才跑到西班牙当地的医院去拍片子、 哦、 拍完片子以后医生告诉她你手指骨折了、 啊、 她这才知道她的手指骨折，当时医生就告诉她你最少你得半年不能上球场 哦， 非常严重， 半年时间、嗯、 对，可是当7月份我们签约，我跟他一块在国家奥体中心的时候， 嗯， 咱们的崔队长已经正式恢复训练了、 哎、 你知道吧， 真是一个是我觉得是 就一个月的时间，就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是惊人的毅力啊， 没错没错， 争光的这种心理啊，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食物的补充， 没错， 营养的供给， 没错没错、 啊、 没错没错， 这个说咱们是有依据的，因为这个做这么多期节目、嗯、大洋我作为主持人我对海参也有更多的了解， 没错没错， 海参呢它有自我修复能力， 是的是的， 它存活6亿年的时间，简单的例子，海参一刀切两半扔在海里边、 嗯、 3个月自我恢复， 是、 啊、 没错， 它确实有这么一个细胞修复的能力， 对没错、 另外一个海参里边含有的什么，它是这个低胆固醇， 嗯， 零脂肪， 没错。 为什么运动员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吃进去他不胖， 是的， 他能量够，不胖，同时低胆固醇又零脂肪，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它没有负担， 嗯、没 有负担。 啊、对，再说一下，海参不是所有的海参都是这个有这个高营养价值的海参，我们说只有鹩刺参， 没错， 鹩刺参才是真正入药的。现在很多人说吃什么俄罗斯的海参 啊，还有冰岛的海参， 冰岛的海参， 美国阿拉斯加的海参， 那 多了、 那确实叫海参， 没错， 海参科目的啊， 哎，对， 但是它不是鹩刺参，不是我们《本草纲目》里面提到的 辽刺参足敌人参的这么一个东西。 哎，没错，没错，没错。 只有独特的海域、独特的纬度、独特的地理位置，才能产出独特的海参。 没错，没错。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款海参。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产品组合跟价格，好吧？ 好的，今天给北广购物的听众带来的是海印堂的即食海参，也就是打开袋直接可以吃的即食海参，一共是40头，每一头是40克。然后呢，另外还有8到12头的鲍鱼，以及5根宁夏山参。这一堆的东西呢，在海印堂的专柜价统一零售价是3994块钱，而今天就在北广购物的听众可以享受到998块钱的专柜价。 好了，到这儿了，咱们节目最后了，要兑现一开始我们的承诺了哈。 当然， 那周女士，今天呢，这个杨胜就这个代表他们公司，我们也呢也是代表北广购物，把这一份呢海印堂的即食海参的礼品组合就送给你啊。 哦，真的是非常感谢，谢谢杨胜，也谢谢大杨，特别开心。 以后呢。也多支持我们节目，多支持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产品，好的产品推荐给您。海印堂的即食海参，市场价值要3900多，今天只要998元，当然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听的是整点快报。 身在北京是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声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报个听你放放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李老抠， 哎，我叫李老抠，因为我从不这样刷碗，从不这样吃饭。 老板，来双一次性筷子。 我很少开车，一般都是这样出行。后来我这样的老抠越来越多，河水越来越清澈，树木越来越茂盛，蓝天也不再是久违的稀客。 环保生活不妨学学李老抠。 现在是北京时间。